第83集。乌贤禅安顿好了森林猫走出来，打量着不知所措的女人，喃喃自语道： 奇怪，真是奇怪。 男人顷刻之间紧张起来。 啊，怎么了大师？是哪里有什么问题吗？是不是钱的问题？钱不是问题，大师，多少钱都行，只要您说个数出来，我能挣。 不是钱的事儿，不过找替死鬼那人背后的高人有些厉害，我暂时感知不到罢了。但是去除你老婆身上的死气倒是没问题，只需要先把这剩下的钱捐到寺庙的功德箱，到时候我给你们联系。有那么几家寺庙的功德箱里的钱，日后是送去福利院的，这就算你们积攒的功德。剩下的你们已经花了的钱，这些年赚回来，也送到功德箱去。放心，佛祖不收利息。 乌贤禅又绕着女人走了两圈，伸手抓住那牢牢围绕着女人不肯散去的死气，慢慢的从女人身上剥茧抽丝一样往瓷瓶之中注入。一个瓶子没够，又拿了个大些的玻璃瓶才放下。女人面色红润起来，几乎是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在恢复青春与健康。我则跟乌贤禅面色凝重地看着面前的大玻璃罐子，里面的死气凝聚成了一只只残缺不全的猫，有的没有眼睛，有的没有四肢，有的没有尾巴，更有甚者上半身与下半身是分开的，全靠中间的一节肠子连接着，它们聚集在一起看不清花色，死气凝结成的全是黑白的，互相依偎着，瑟瑟发抖地看着玻璃瓶外的我们。我这时才反应过来，刚才森林猫在叫什么？它在生气，在畏惧，在愤怒。它在女人身上看见了死去的、残缺不全的同类凝聚而成的死气。这些死气在告诉她走得远些，也在哀求她为他们报仇。乌贤禅拿着那早先装好的瓷瓶倒入了玻璃瓶中，果不其然，这一瓶全都是各种各样被残害过的猫咪。 你捡钱的路上，周围是不是有一家宠物店？就在路边或者是不远的地方。 此时的女人脑子都变得清明了，回答得很快。 是有一家，就在我打工那家餐馆的边上，有一家宠物店，两层呢。每次我路过呀，都能看见里面的宠物们都挺可爱的。我琢磨着，等涨了工资，给妮儿也买一只小猫小狗啥的呢。不然我跟他爸爸总不在家，孩子自己多寂寞呀。 嗯，我想要小猫，我喜欢小猫。 小女孩忽然用力挥舞着手。 等妈再努力几年，到时候呀，咱家日子好了，妈给你买，到时候啊，咱家就是四口了。 女人一边说着一边摸了摸她的头。 你来给叔叔看看，来，看看我们妮儿咋样。 小姑娘面相好，我看了一眼，小姑娘因为生病现在瘦了，但骨相很好，是大富大贵的命，以后日子能过得红火。没事的，这个坎过去就不用再怕了。 还不快谢谢叔叔。 谢谢哥哥，哥哥真帅。 哎呀，这宝贝小嘴真甜呐。我也禁不住夸，多看了他好几眼，越看越觉得这孩子有出息。刚想再说些什么，乌贤禅却凑到小朋友的身边，伸手摸向了他的后脖梗，顺着脖梗之中拽出来一根几乎看不见的透明丝线。小姑娘没什么反应，看来是不疼，夫妇俩也没动静，想来是看不见，只有我跟乌贤禅能看见这小东西了。这是啥呀？我凑过去看他手中的线，那线却突然动了一下，奔着我的眼球冲了过来，还好我躲得快，闪了过去。我惊魂未定地看着乌贤禅，腿都要软了。 妈的，吓我老婆。 乌贤禅骂了一句，然后在指尖点起了一簇火焰，把那装死的东西放在火焰之上灼烧着。在火焰的温度之下，那根透明的丝线变得通红，在火苗上扭曲起来，显得十分痛苦。一家三口在旁边大气儿也不敢喘一下，小姑娘忽然捂着肚子哇哇吐了起来。 过了没一会儿，从呕吐物里爬出来一只小虫子，碧绿色，身上有刺，尾巴上有尾针，乍一看像是个苍耳，可想而知这玩意儿在人肚子里抓得多牢，难怪吐了这么久才吐出来。 这是啥呀？妮儿啊，你没事吧？妮儿啊。 巫贤蝉挥了挥手，掐了个手诀，隔空捏着那玩意儿放进了另一个罐子里了，跟被烤红的丝线一起。 没事儿，休息两天就好了，这回彻底没事了。 一家三口千恩万谢的走了，巫贤蝉含泪赚了200块私房钱。这是什么呀老公？我不知悔改的凑过去看，被巫贤蝉一把拉回来箍在怀里。巫贤蝉亲了亲我说道， 蛊，这个绿色的是蛊王，这个透明丝线虫是子蛊，还有一个在别人手里是蛊母。 这是什么三件套吗？我疑惑地问道。 这个蛊王呢，是用来吸收着孩子福缘寿缘的，这个子蛊呢，负责传递福缘寿缘给蛊母，蛊母把这东西分给自己的主人，也就是幕后的主使者。 这种法子听起来不是很容易实现啊，这个蛊王听起来很难养啊。我看这只小绿虫子说道， 蛊王很好养，子蛊也很好养，不好养的是蛊母，蛊母只有一个，而蛊王跟子蛊有成千上万个，他们寄生在人体中，源源不断地向蛊母返回寿元跟福元，以此来给蛊母主人续命。 什么人需要这般绵长的寿命呢？还是用这样伤天害理的法子？ 森林猫悠悠然走过来，看着那扭来扭去的小绿虫子，巫贤蝉的语气意味深长。 也许是一个人，也许是一群人。 森林猫就突出一个脑子不行，好奇心又强，当下就躺在我脚边打滚撒娇。 什么意思？告诉我，告诉我吗？ 我迟疑地说道。你的意思是说，有可能是一个人在为自己续命，也有可能是一群人在为一个人续命，对吗？巫贤蝉又亲了我一口说道， 老婆真是聪明，这事儿还挺大的，有人妄图用这种方法逃出轮回，这有违天道。老婆，我们得走一趟了，来活了。哦对了， 巫贤蝉又想起什么似的对森林猫说道， 你的主人繁育出来的小猫都卖了吗？ 森林猫想了想，满脸写着疑惑。 卖了一部分品相好的，剩下的不好看的小猫崽子也被他拿走了喵，不过不知道去了哪里，但是我在刚才那个女人的身上闻到了一些熟悉的味道，那个女人好可怕，她不是好人。 他又想起了女人身边的死气，又炸毛了，像个超大号的蒲公英。我急忙把她抱起来顺毛。 你明天跟我们走一趟，要是表现得好，过几天出远门带上 你。也带上小白吗？ 森林猫的眼睛刷下就亮了。巫贤蝉揉了揉他的下巴说道， 看你表现啊，你有时间要委托你不接不接，你命格这么好下来给我们添什么乱，我们这儿不管减肥美容恋爱和妈妈做饭不好吃啊，我媳妇不在，你扫我微信，两张月票童叟无欺，我要攒私房钱。听好了，这两张月票是我们两个人的秘密，不许告诉我媳妇儿。